哇！好快六月中啊，六月十二號啦，星期日晚嘅客似雲來啦。你真係數下數下手指，點解今年咧2016年過得咁快嘅咧？啊，客似雲來咧，一路由舊廠嚟到呢個新廠咧，啊，一路覺得時間越嚟越行得快咁樣，會唔會講多兩句之後到啊2017年自己都唔知嘅穿越時光嘅啊？咁啊，上個禮拜咧嚟咗兩個男嘉賓咧，陽光味好重之後咧，啊，今個禮拜咧兩位女嘉賓啦，琴日嗰集咧就係、是、一位靚女啦，咁啊 X 小姐啦，咁啊今日呢一集咧亦都係一位靚女啊，你自己介紹自己嘅名啦。 好，我係 Kelly， 你好。 Kelly 係 Kelly 啊， 係啦。 咁啊 Kelly 咧就點解會上嚟我哋呢度一個客似雲台度講鬼故咧？咁啊就事因咧就見到我哋中間空咗個位喺度，嗱唔好以為留俾阿花先生，你唔知邊個花先生？ 唔知 一陣間介紹你識啊。 OK， 係 啊，好靚仔啊，花先生。 靚仔。 本來留俾阿花先生嘅，咁啊，但係咧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嘉賓咧，佢又啊俾鬼掹住只腳咁樣咧就未曾出現到，所以留定個位俾佢先。下我諗下一次翻嚟咧有機會會見到佢嘅啊。咁啊，而家先同位靚女傾下偈先啦。咁啊，阿 Kelly 啊 ，Kelly 冇錯 ，Kelly 就邀請你上嚟講鬼故咧，就係、是、啊中間呢位靚仔咧神秘嘉賓介紹嘅，佢就話你好多萬料。咁啊，話你好多萬嘅，你咁樣笑法，即係證明好多啦，真係真係好多啊！ 我會見到嘅。咁因為其實我細細嗰陣時咧就花場高燒，咁嗰時咧其實咧發高燒嘅時候咧，我就成日都攤喺牀嗰度嘅。咁我嗰陣時係即係屋企係瞓碌架牀，即係嗰啲屋窮嗰啲人。咁然之後咧，我有嗰陣時就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燒壞腦，原本以為啊，咁我擘大隻眼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紅色骷髏骨頭。 嗯。 嗰陣時我好驚，我就咦點解會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就大嗌，但係咧原來其他人全部都睇唔到，屋企全部人都睇唔到，就係得我見到啫。跟住然之後咧，自此之後我就唔再敢瞓嗰張牀啦。我就一定要去推落嚟，因為碌架牀嘅時候可以推落嚟噶嘛，我就瞓推落嚟嗰張。 哦，你係咪講子母牀？係 啦，冇錯。 即係牀下底拉出嚟嗰張。 係啦，冇錯啦。 嗰張仲唔吉你 啊？其實係我都知嘅。 嗰張成日覺得咧似咩？好似咧sorry 有冇事？碾房嗰張嗰個，唔好講啦。一陣間咧，我唔知有冇我哋有冇觀眾係瞓緊嗰啲牀，因為阿鬼姑講啲咁嘢，嚇到我唔夠膽瞓啊咁樣。就喺細細個咁樣開展，就因為咁樣就發完燒，但好多人都係咁樣個發完燒就見到嘅。 係啊。 你係真係見到啊，定係感覺到先？ 我感覺到比較多嘅，見咧其實我只 only 會見到啲白色。 係， 即白色一嚿好似靈體嘅東西嚟嘅啫，係啦。 就我想問你嗱，頭先係見到一嚿白色嘅靈體，即係你從來冇見過我唔應該咁講嘅你而家見到嘅都只係叫做非實體靈啦， 可以咁講。 係啦係啦，因為實體靈有陣時唔係代表你冇見過，我成日同人解釋就係你見過你自己唔知啊嘛，因為實體靈就同人一模一樣， 是的是的 你見到你唔知佢係鬼啊嘛， 是的是的 除非同你表明身份，我係鬼啊，攞個頭落嚟俾你睇下，我係鬼嚟嘅啫。如果唔係你唔知道佢係鬼嚟噶嘛。好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見非實體靈我好中意統計呢啲咁嘅嘢，好多人咧見非實體靈咧都有一啲共通點嘅。嗱、我唔講俾你聽共通點係乜嘢啦，你講翻俾我聽，你見到嗰啲係點樣嘅？ 我見到咧，通常咧佢哋係冇乜目標行嘅，即係譬如話我有陣時見到佢哋咧，佢哋唔會有陣時會定咗喺度，但係有陣時基本上佢都係自己喺度行啊。但係我唔知佢行緊咩嘅喎，就可能有陣時行直線啊咁樣嘅東西咯。 有冇腳啊？ 我見到啲有腳㗎，有啲係冇，有啲係有嘅。 咁你見到係一團光、一團影、一團煙咧，定係真係人咁樣嘅模樣，但係爭緊啲嘢咁樣啊？ 一團光。但係有陣時會見到一啲疑似黑色嘅一啲影咁樣嘅東西。 我想問你嗰條光係咩顏色？ 白色嘅。 十個九個都係白色。 係唔知點解？ 係咯，係咪啊？啲仲要白色得嚟，好似即係又透透地味。 嗰啲咁樣啊嘛。哦，唔係，我又好似比較偏白啲嘅。 好實嘅。 係咯， 就唔同因為我哋背脊嗰啲毛咁樣嘅。 都有少少再實少少。 再實少少。 係啦，係啦，係啦。 好啦。咁啊，呢個就見到感覺咧，感覺你嘅感覺又係點樣嚟嘅咧？通常有啲人見到一啲靈體，即係佢感覺到靈體有幾種反應嘅啫。起雞皮啊、作嘔啊、頭暈啊、發燒啊，咁你係邊種感覺咧？ 頭暈發燒會嘅。第三樣嘢就如果好嚴重，我會耳鳴嘅，好痛好痛嘅耳鳴。 你咪搭 lift 喺高地方落嚟啊，耳鳴。 我又唔應該唔係喎，有陣時咧，即係可能係無端抹舌，自己隻耳就會好痛，跟住同埋會有一啲即係嗡聲咁樣。咁我就知道呢度應該係有嘢啦。 係呢度，即係你知道呢度應該有嘢。 呢度我唔係好 sure 呢個 room 有冇啦，但我就好 sure 呢棟大廈有。 呢棟大廈你都唔係第一個講嘅咧，好多個嘉賓上過嚟，我哋呢度都話我哋呢座大廈有嘅啦。咁啊，亦都唔出奇啊。嗱喺阿 Jasper 嗰集咧，即係我哋有一集有嘉賓咧，即係上個禮拜六啊，啊嗰集咧就阿 Jasper 咧，佢上嚟咧就喺呢個第一節嘅6:49嗰度咧，咁咧就有聽眾咧阿 Mandy 咧就聽到咧喺嗰個位咧就有一聲咗一聲定咗一聲啦，咁細是但啦，就係、是、一個女人聲嚟嘅，好清晰嘅。咁啊最初咧即係我後屘我聽翻咧，我係好清晰聽到啦。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我有少少懷疑係咪我哋嘅 operator 咧啊咁樣。但係我file 到出嚟咧，就係嗰日負責屋機嘅咧，就並非係我哋我哋位 operator 阿 Jeremy 啦，而係嗰日係我哋另外一位男同事屋機嘅，咁樣就應該唔存在有女性嘅聲音喺度嘅。咁無端端唔知道又好啊又好咧，總之肯定就係女人嘅聲，就在座所三位都係男人嚟嘅，咁樣就一定冇可能嘅。咁呢啲聲點樣嚟咧？我只可以話咧，呢啲聲經常都有嘅。以前我哋喺舊廠嗰度咧，即係喺之前我哋上一季個舊廠嗰度咧，都經常都會有呢啲古怪聲啦。咁樣再強啲嘅聲咧，再喺以前我哋DBC 啊都試過有一啲好強嘅古怪聲啦。甚至乎我做呢、這、一個恐怖熱線嗰陣時候咧，喺新城嗰個地牢咧啊，呢啲聲咧仲經常喺我耳筒度出現添。好，但係嗰啲聲仲會係清晰過今次真係。零點，我諗係講緊半秒到啦，咗一聲啊！咁啊嗱，呢啲咁嘅怪聲，我覺得同呢座大廈裏邊有啲嘢係有關嘅。咁有好多個嘉賓都話有呢啲嘢啦。你入嚟呢座大廈，你覺得個感覺點樣先？ 其實我唔係好敢行樓梯上嚟， 係 因為我覺得嗰條樓梯好似好陰森。 我哋依個講正，即係有啲嗰條樓梯，嗰條都好啲啦。後樓梯咧。即係我哋而家咧出門口嗰條咧， 我唔會敢行嗰條。 嗰條後樓梯咧，仲更加緊要啊！係啊，一間帶你行一次。 冇 啊，唔使驚， 因為我感覺到我就會好驚㗎啦，個人係啊， 唔需要咁驚啊。其實佢哋有佢哋嘅生活空間嘅啲。 哦，係嘅，係嘅。 係啊， 同埋我都其實你話我咪好激，我又真係未至於好驚，可能因為其實見到反而會冇咁驚嘅。 咁樣啊，嗱，你就自己有一種見少少見到咧，就多數嘅感覺到嘅話啦。咁你通常都有陣時頭暈發燒啊。但係第一個感覺係咩？第一個感覺係會打個冷震先咧，定係乜嘢咧？ 我就會覺得唔舒服咯。係其實就係純粹唔舒服嘅啫。我就 唔舒服。 係啦，我就冇人哋講話我會打冷震啊，或者起雞皮，我就未嘅，我就唔會有啲咁嘅情況。 就唔會嘅。屋企人有冇相同嘅嗰種咁樣嘅能力或者感覺？ 其實他哋就冇，不過咧，佢哋反而成日會有嗰啲預知夢啊，即係佢哋會，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嗰啲，即係可能譬如話夢到某啲嘢，咁佢譬如第二日佢就會去，譬如話佢夢到蛇，但係佢就一定要買六合彩，因為通常都會中，但可能未必話中好多啊咁樣嗰啲嘅情況，佢就其實我媽咪之前試過夢見一隻眼鏡蛇，跟住然之後第二日咧，佢平時係唔買3T 嘅。第二日咧，佢就同佢班 friend 一齊，嗰啲 friend 就同佢講話，不如夾錢買3T，咁結果咧就真係中咗3T。 我想話俾你聽咧，我哋我喺我哋無底深潭嘅，因為我哋而家電台有3個節目嘅，可能你唔知㗎，你俾咗269你就知㗎啦，做咗我哋會員你就知㗎啦。咁我哋3個節目，一個咧就叫做東頭灣道99號，就講奇案嘅。咁一個就我哋阿黑潮雲來咧講靈異故事嘅。咁一個咧就叫無底深潭。咁無底深潭咧講嘅嘢咧就好多嘅。即係好多即係好闊嘅話題，咁啊包括一啲都市傳聞啊，一啲歷史嘅故事啊，咁一啲玄學嘅嘢都會有講嘅。喺早上一個月咧，就有一條過億嘅六合彩，咁樣我哋咧就因應咧就做咗一個叫做還財命嘅節目，係啦。咁啊當日咧就即係係我咧就講解咗一啲關於咩人會有還財命。裏面有一 part 咧講過到咧，就係發夢嘅。咁就係你話你見屋企人見到蛇咧， 就後屘係中三 T 啊嘛。係 啊係。 我想話咧，如果發夢見到蛇咧，有聽我嗰集就知道噶啦。發夢見到蛇咧係一種吉兆嚟嘅，係一種橫財吉兆。 係啊，所以我咪成日都好希望夢見蛇。 見到蛇就橫財吉兆咧，因為蛇咧喺本身喺我哋中國嘅嗰個代表裏邊咧，係代表緊一啲財富嘅。仲有一樣嘢，因為咧蛇吞象。蛇吞象咧，即係以一個細小嘅身體咧，就食一啲大嘅嘢，所以咧係一個橫財嘅象徵嚟嘅。咁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屋企人啦，發多啲呢啲咁嘅夢啦。好啦，夢我哋發完啦，我哋嚟正題啦，講下鬼故先啦。咁咧就我知道你去過好多即係唔同嘅地方啦，香港啊、台灣都有唔同嘅鬼故嘅。咁我撇開咗呢啲先，嗱我講個近少少先啦。啊，聽講話好近排你聽到啲嘢啊，係咪關於一間你剪頭髮嘅地方？ 係啦，咁其實咧，我就前幾日嘅啫。其實前幾日咧，我就去剪頭髮啦。雖然個頭唔係剪得好靚，咁咧我就同髮型師講過幾日我就過嚟呢個節目咁樣。佢話：咦，乜你見到個咩？咁樣講，我話我見到㗎。跟住佢話：咁你知唔知呢度有冇啊？咁樣講。咁佢其實佢喺大埔嗰度就開間髮型屋。我話我做咩話俾你聽啊？佢話：咁你話俾我聽，如果你覺得呢度冇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你肯定係睇唔到嘅。 係。 跟住我話：咦？其實我是有見到的，因為咧佢嗰個髮型屋佢個架構得意嘅，佢留得好高，非常之高。咁所以佢留得高咧，佢就自己咧喺嗰度就搭咗棚梯，跟住就係搭咗個角仔俾佢自己咧，就得閒上去瞓下覺啊、唞下咁樣嘅。 擺下貨都好啊。 係啦，其實咧佢有好幾次咧，我係見到咧有白色嘅嘢係爬上去啊。 白色嘅嘢係咩嘢？點嘅樣 咧？其實我覺得嗰啲真係我見到咁多隻鬼入邊長毛、長頭髮，跟住白色嘅 頭髮都係頭髮咩色啊？ 白色咯， 都係白色，精子 好似真係有啲 黑色嘅頭髮， 係啊， 白髮魔女啊，白髮魔女係啦， 佢成身都係白，跟住佢就爬上去，咁咧就爬上去，唔知道爬嚟爬去咁樣嘅。其實我見過好幾次，咁然之後我就其實一直都唔敢同我個 friend 講，因為我嗰個髮型師係我個 friend 嚟嘅，咁因為我驚佢會驚。跟住佢就同我講啦，佢話你見唔到嘛？我話唔係啊，其實個角仔有我知。跟住佢話咦，咁真係有啲料到喎你咁樣啦。 但係你係點樣嘅？喺咩過程裏邊見到佢？ 剪緊頭髮嘅時候就會見到，因為其實我入到去已經覺得有少怪怪地嘅。 當時有客多唔多？ 唔多。 咩鐘數左右 咧？我其實通常都係三四點嘅時候去嘅。 三四點喎，嗰陣時即係叫做嗰個陽光好重㗎。 係啊。 咁樣佢個髮型屋嘅位置咧，位置又 佢話佢 陰唔陰森咧？位置 陰森啊，我覺得。 喺啲咩？喺邊一度咧？ 喺嗰叫做。 你講咗出嚟，怕唔怕影響佢生意啊？ 翠屏商場啊，嗰頭咯。係啊。 開埋名。 唔好啦。 開咗啦， 好多個有好多間髮型屋嘅嗰度。 咁啊，成個翠屏商場嘅髮型屋都同你過唔去。咁啊，嗰個商場裏邊咧，就其中一間髮型屋啦。咁啊，裏邊有角仔。咁你見到佢爬上去係嗱，你剪緊頭髮㗎？你係每一次剪頭髮都見到嘅？ 有好幾次啫，係啦，因為其實我每兩三個月會剪一次。 每兩三係你每次，但係每次見到都會有。 我有一兩次見唔到嘅，但基本上成日都見到嘅。 係。 係啦。 即係基本上都係。都當見到先啦，好啦，你見到擒上去嗰個動作又係點樣嘅咧？好快嘅， 好快，超級快， 好超級快。咁你肯定佢係鬼啦， 係啊。 咁你肯唔肯定佢察覺到你啊？淨係你察覺佢定佢察覺？ 其實我成日覺得，就算鬼察覺到我咧，佢都唔會走過嚟嘅。 係點解啊？ 因為你唔會想，即係你唔會覺得你會想害佢，佢又唔會想害你，因為我本身個人。不是話我很正派嘅，但我很少，我不會做壞事咯，係啊，係咯，咁我又覺得鬼其實都不會害人嘅，即係只要你不去害人就 OK 嘅啦，咁樣咯，係啊。 你思想好正確啊。 係啊。 但係你大人好奇心嘅，你有冇諗過佢擒上去個角仔嗰度想做乜嘢咧？ 我覺得佢可能都係想休息。 想瞓覺。 係啊。 即係行得太多人。 係啊，其實我又覺得你。我覺得人同鬼其實可能鬼其實都係人演變性出嚟嘅啫嘛，咁有可能其實鬼都會攰噶嘛，咁啊佢中意夜晚速動，可能啊佢中意夜晚速動嘅話，咁佢可能就晏晝瞓覺啦咁樣咯。 但係你到最後尾都係有真係有冇真係話同佢間鋪研究過嗰只鬼嘅存在咧？ 佢話其實佢有同我講話，其實呢度好多 好多，但係佢冇見過啊嘛。 佢有見到啊。 佢點樣見到？ 佢見到嘅原來，跟住佢同我講話，其實我都見到嘅咁樣。 佢見到，佢見到嘅情況係點樣咧？ 佢話其實佢話佢嗰間超級多，佢話不過係好事，因為啲鬼想睇佢剪頭髮。 嚇！鬼都想學嘢。 係啊係啊。 啊！你見到佢鬼長頭髮個係啊，同埋有白頭髮㗎嘛。 係啊係。 佢都可能要學，想學下 染髮。 染髮。染髮。啲頭髮直唔直？睇使唔使學埋做負離子咁樣？ 佢頭髮好似唔直嘅，即係我嗰陣時睇好似就係啦。係 係。 呢只係我見到差唔多算係最恐怖，因為其實之前嗰啲通常都唔係真係好恐怖嘅。 但你見到擒上去，見到背脊，即係點解會覺得係恐怖咧？ 佢唔係背脊，我有見到正面嘅，其實 正面擒上去嘅難度咪好高咯。佢用個背脊，即 係啊，即係佢係咁樣爬上去，爬完之後，因為佢要爬去嗰、那個，即係佢旁邊係嗰個樓梯，咁佢就爬爬爬爬爬上去，爬完之後佢喺度躝來躝去啊嘛。跟住我就見過佢正面啦， 係 係啦。後來咧，佢我諗真係因為髮型師知道，咁所以佢就攞塊布遮住咗。 但你看到他正面的個樣子，見不見到有眼耳口鼻？ 我見到好像骷髏骨咁嘅嘢咯。 係啊，骷髏骨啊，花先生，一陣介紹先。啊，本來諗住唔拎出嚟嘅啦，唔請佢出嚟啊，佢因為佢都瞓覺啊，係啊，咁啊，你講到咁樣啊，話一陣間我帶阿花先生出嚟先，等阿花先生介紹你識，可能你哋一見如故咯。 冇 啊，唔使嘅，花先生同我哋啲朋友好 friend 嘅。咁啊嗱，呢個就係你喺大埔呢間廢屋嗰度啦。咁啊，你知唔知佢開咗幾耐？係但係頂翻嚟啊間嘢。 佢頂翻嚟㗎。係 啊。 係啊。 但係佢頂翻嚟就頂咗間有鬼嘅翻嚟咁樣，跟住。 其實佢唔係好驚嘅，因為佢其實本身就係覺得。 係咪自己養㗎？所以。 梗唔係啦，佢唔會。 但好多人做生意養鬼㗎嘛。 我又唔覺得佢會喎，因為我認識咗好耐㗎啦，我都認識咗五六年。係啦，咁佢其實佢一個都係真係個算好正直嘅人嚟嘅。係啦，佢就係咯，非常之好人又好負責任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佢唔會話特登去養鬼嚟到去即係搞旺自己啲生意，我覺得冇乜必要咯。同埋佢剪頭髮都剪得幾好嘅，其實。 剪頭髮好同養鬼唔可以掛鈎。 哦，咁啊係嘅。 唔可以掛鈎喎呢樣嘢，我下次介紹下我睇我又。 哦，好啊，好啊。 但大埔太過遠啦 ，sorry， 我冇諗過去到大埔。好啊，咁啊，大埔呢度咧就叫做過一段落啦。嗱，下一次你再去剪頭髮，再見到嘅話咧，有機會咧，你試下揾部手機影一影佢，影低咗咧，嗱，翻嚟咧就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會唔會有人影低過？因為我就真係覺得， 所以會叫你去試咯。 哦，好啦， 所以我推你去試咯。 好好好好。 咁我哋講一講啦。其實咧就今晚嘅好多個題目咧，都係出自於你同你學校啊、你讀書或者你教書啊有關嘅。咁我不如我哋由你小時候講起啦。講講你你小學嗰陣時喺你母校裏邊，好似話見過有一班鬼，係咪全班學生嘅？ 不是全班學生嚟嘅。其實咧，我學校咧本身就因為其實我哋學校咧有人講過話係嗰啲咩亂葬崗嗰啲嗱，通常呢啲我哋係啦，我都好多好多其實好多啲 校亂葬崗，唔係亂葬崗就係屠場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其實我哋其實我屋企即係我學校啦，即係我喺屋村入邊大噶嘛，咁都其實比較隔絕嘅。係啦，咁我都唔開名啦，因為嗰個地方其實真係好比較。 邊區啊？講邊區嚟聽 下。大圍區。 大圍區。 大圍最隔絕的地方就應該是我住的地方了。 大圍最隔絕的地方，大圍最隔絕的地方在哪裡啊？但我要讓牽使我們的聽眾知道。 仁安附近。 哦，那我知道了。 是啊，那裡真的其實都挺陰的。其實我間學校 那裡現在它上面是寶福，是不是寶福那邊？ 不是寶福那邊。 不是寶福，有個叫做，不是寶福，有個另外一個火葬場那裡。 火葬場好似都唔算好近， 都唔係好近。 係啦，唔算好近，但係因為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其實真係幾陰森嘅，夜晚真係黑咪掹嘅嗰個地方，因為佢喺山附近。 喺個山，我知啊，嗰度直情係山。 係啊。 係啦，嗰度。係 啊。 嗰度有間學校，咁你每次翻學都係要行翻 去㗎。係啊，都係行過嗰邊 㗎。係咯，冇車直到㗎嘛，知道嗰個位應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啦。咁其實我哋嗰 所以就唔好留堂咯，係咪啊？ 留堂就試過瀨過嘢啦。 就是流堂奶嘢， 就是流堂奶個嘢啦。 哦，好啦，嗱，咁你依間學校咧，既然係一個咁一個叫咁容易 草鬼啊嘅地方，咁啊梗有好多精彩嘅鬼故噶啦。好啦，咁我哋谷埋一齐，下一节翻嚟咧就一次过讲讲你呢个小学武校里边嘅鬼故啊。 OK， 冇问题。第一集的嘉宾请来 Dr. Bear 咧，当然就要讲一宗重案啦，林过云啊，雨夜屠夫。 原来在暗角的地方，林过云收埋了一个个密封的胶樽，里面浸住的居然是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官。 他是想解开，不过他很明显是没有学过任何嘢啦， 只是很求其、 所以他。初初都好亂下嘅，仲埋就算戒咗落去，跟住第二刀又唔係動啱嘅位，即係我所知就佢浸住嗰三忽咧，就啱啱女性嘅陰道，跟住就連埋佢有少少嘅盆骨，即係鋸咗出嚟嘅。 連埋咁好大嚿， 即係一嚿咁咯，即係咁上下咯。 哦，黐住少少，嚇，黐 住。即係個外陰，跟住入邊有啲盆骨嗰度黐到。 咁佢用即係用刀啊，用嗰啲解剖刀，其實 出邊就一定，出邊就解剖刀一定得，不過盆骨嗰兩橛一定要鋸噶啦。 講到底咧，都冇辦法核對到而家警方所謂嘅四個嘅死者啦，係咪就係？即係嗰啲殘肢嘅所有人啦，即係殘肢裡面會唔會有其實有其他嘅死者呢？好啦，我哋介紹一下馬後炮先。咁因為咧，佢今日同我哋咧就會講下佢咧一啲行內嘅秘聞嘅。 咩行先？ 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我曾經喺機場咧車到一 pair 外籍情侶啦。咁外籍嘅情侶，你知我咁肥坐喺右邊啦，個男啊坐喺我後邊，個女仔咧就唔知點解咧。擒咗上個男人度咧，就係咁喐。我初時冇懷疑嘅喎。 哇，好離譜啊！我聽嗰啲係踎低嘅啫嘛，通常。係 啊， 突然間唔見咗個人。 咁佢咧擰轉身咁樣趴喺佢嗰度，咁啊死啦！點解我行緊青魚幹線架車一踩架車就飄呢邊？嗱，我又咁重啦，佢兩個加埋右手邊喎。踩親就飄過呢邊嘅喎， 佢哋喺後面搞呢啲嘢，咁樣佢發出嗰啲咁嘅吟聲浪語，你點樣專心揸車？ 冇辦法㗎， 我真係試問下你。 佢咧講英文，咁我就有限公司啦，叽哩咕噜我都唔知點制止佢，即係焗住就聽你，即係好似仲現場嘅 MV 版。 我今晚嗰個題咧就叫做零油夜場啊， 咁喺大圍有間都叫做幾老牌嘅酒吧嘅， 而家仲喺邊度？ 而家唔喺度噶啦。 叫咩名啊？記唔記得？ 火車頭。 我讀書嗰陣時候，其實都好多唔同嘅鬼故嘅，好多故事嘅。尤其是我僆仔嗰個時代咧，唔知點解我嗰個年代咧，即、就、係、是、我讀小學嘅年代，講緊係八十年代頭嗰陣時候咧，咁我讀小學啦，就喺嗰個時候咧，就可能我社會未有咁富裕、咁發達咧，咩嘢落後啲咁樣咧，啲鬼咧係中意喺啲落後啲嘅地方出現嘅。去到先進嘅地方，好似少啲鬼，好似今時今日香港咧，好似啲鬼好似越嚟越少咁樣嘅。好啦，咁啊～在學校裏面，即係我讀小學嘅時候已經咁多鬼故啦。咁樣阿 Kelly， 你喺你讀書嘅時間都一樣好多鬼故事啊？ 係啦，係好多鬼故事嘅都真係。 咁啊，慢慢講啦。 係啦，咁咁其實咧，我間小學咧，人哋個個都話又係即係啲土上通常啲人都話都係亂葬崗嗰啲嘅。咁咧，其實咧都會聽埋曬好多嗰啲無稽嘅嘢，譬如話咩跳一百下繩就會跳咗落去下邊啊，咁嗰啲咁樣嘅情況。 啊，咁佢跳繩隊咪好大鑊？ 好笑㗎！佢哋真係佢哋話哦， 打電話咧，如果打連續打十二個六咧，咁樣就會打到落地府。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哋嗰陣時好興呢啲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哋間學校其實咧，唔知點解其實佢哋壓力都好似幾大嚇，即係啲學生都幾大。咁所以咧，其實咧因為係屋村學校，咁所以咧佢哋有陣時，譬如話 我哋嗰段時間，我讀書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三四個人墮樓死嘅，即係佢哋即係其實就好就好大單，就嗰一日咧，全間學啲人就好驚啦。 嗯， 有人死啊，咁啊跳樓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咧，所以咧嗰陣時候咧就會好驚佛樓堂，同埋咧因為我學校其實喺山旁邊，咁所以咧其實咧一到夜晚就好陰森，就會好似冇乜人氣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嗰陣時就遇一個都好嚴厲嘅老師啊嘛，好中意罰人哋留堂嘅。咁我嗰陣時就真係成日俾佢罰留堂。咁咧 好曳嘅咩？你讀書嗰陣時？ 唔係曳，因為我哋啲字寫都唔夠靚啊。 我知好似我咁啊，你睇唔睇到我寫咩？我諗你嗰啲靚過我嗰啲嘅。 咁我練過嘅，後來就咁，然之後咧就所以就咁佢罰留堂寫字。咁我記得嗰次咧，我哋就喺美勞室嗰度寫完。咁寫完咧，我哋應該要去廁所噶嘛。 係。 咁通常咧又係唔知點解咧，小學嘅時候咧就好興傳話最尾嗰格咧就會有 最少人用啊嘛，最尾嗰格通常都係個全嗰格噶啦。 係啦，咁你通常咧我哋唔知點解我哋其實嗰陣時啲學生妹咧好中意兩個一齊逼埋同一格廁所，因為驚。 係。 咁但係咧你佛樓堂就 好香，我就係諗起好香煙。你就諗起好驚，我就諗起好香好香煙咯。 唔係啊，因為你女仔驚，所以先至兩個逼埋一格。 下次逼埋我啊，唔該。好，繼續。 跟住咧，佢哋最尾嗰格通常都冇人去噶。咁你佛樓堂你就真係賴嘢啦，因為咧你佛樓堂咧一定係自己一個人去嘅。咁你就會成日咧喺嗰個廁所度咧，你就會聽到一啲明明知道隔離係冇人嘅，你都會聽到沖水聲啊，聽到啲笑聲啊。跟住我都聽到啲水喉聲啊，咁樣嘅情況，跟住你就會好驚啊咁。去 但係你已經兩個人喺埋一齊啦。 唔係啊，自己一個人啊。 我自己一個嗰陣時， 因為放學噶啦嘛，留堂。係， 仲要留堂啊。 係啦，因為我係下讀下早班嘅，我留堂咧就留到七點鐘嘅。跟住我就嗰陣時就覺得好驚咁樣啦。咁有一次咧，其實試過咧，就係我喺美勞室嗰度罰完寫字咧，咁啊。去廁所，咁去完廁所咧，咁其實我都唔驚。咁咧，我經過一個課室，咁個課室咧，咁啊冇人嘅，吉嘅成個課室，係啦。咁咧我又唔知點解，我又自己又好鬼大膽嘅嗰陣時，咁咧就裝個頭入去見，因為其實我都，因為我其實嗰陣時已經感覺到有嘢噶啦嘛，裝個頭去見啦，見到有個黑影，那個黑影咧就遞高隻手咁樣指。咁啊，指住個黑板，唔知佢做乜嘢，就咁指住嗰只，系啦。跟住我嗰陣時就真係超級驚，我好驚佢望過嚟，系啦。咁然之後我就嗱臨就走咗翻去美勞室嗰度繼續寫字。 但係個黑板你有冇印象寫咗啲乜嘢喺度？ 冇，我冇睇到啊！直頭驚到已經。 點解唔睇下？可能咧，佢有啲嘢暗示俾你聽，話佢寫咗六個 number 咧。 即係六合彩係嘛？ 係咯，翻去話俾阿爸阿媽聽有獎嗰啲，嗱話唔定仲有可能真係有啲嘢暗示話俾你聽，寫咗嘢喺度，你又唔睇？ 係咁啊，因為唔知，因為嗰陣時可能就係我哋學校比較多人即係跳樓墮樓啊，咁我更加驚。 點解你學校咁多人墮樓？跳樓墮樓？ 真係唔知喎，其實咧我 學生啊， 係啊學生啊，主要係最恐怖係咩咧？我嗰層樓就係個學生墮樓嗰層。 嗯， 係啦， 即係佢跳落去落唔到地啊，落咗你層樓啊？ 不是，是那個學生在那個層樓墮下去， 由那層跳下去。 是的。 你幾樓啊？ 好像五樓啊。 五樓啊？ 是的。 我五樓跳下去，當然要選高一點的，低跳下去不死的嘛。 他不是跳的，他是墮的，真的是不知道什麼事，然後 很難的，有條欄杆。 是啊，所以呢其實為什麼人們會說呢，說呢其實 有傳聞啊，傳聞這個墮樓的學生呢其實是跟之前不知道說兩三個月前一個跳樓學生有過節嘅， 係，咁係點樣過節咧？你聽到翻嚟， 因為我哋就係聽到呢啲咁樣嘅啫。跟住咧，佢就過咗三四個星期之後咧，佢就被墮樓啦。 嗯， 唔知點解佢會墮樓嘅，冇完全冇先兆嘅。 嗯， 跟住佢就墮咗樓。 係。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哋都會好驚，會唔會其實係唔係嗰啲嘢推佢落樓咧？咁樣嘅。都有想過嘅，即係我哋細個。 但我想聽第一個點樣落去先。第一個係嗰個係跳嘅。 嗰個係跳。 因咩事跳？ 功課壓力啦，全 男定女啊？ 跳嗰個好似係女仔。 女學生嚟嘅。 係啦。 係咁啊，跟住咧就嗰個叫被墮樓嗰個。 嗰個就男仔嚟嘅。 相隔幾耐？ 好似我冇記錯，就好似三四個星期左右。 係同一個位置，就喺個樓。 唔係跳樓咧，係佢自己住嗰棟大廈跳嘅。 哦。 係啦，但係我哋學生嚟嘅。 係你哋學生就唔喺下嗰度跳。 係啦。 係。咁樣有冇咩異樣啊？即係嗰個被墮樓嗰個咧？有即係話佢喺跌落樓之前嗰段期間，即係話嗰一兩日啊，有冇特別嘢唔妥啊，或者痴痴呆呆啊，或者變咗第二個人咁樣？ 咁又冇乜點聽。 你同佢熟唔熟㗎？ 一啲都唔熟，因為咧佢兩個都係上晝班嘅，咁我係讀下晝班，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下晝班就 嗰啲曳啲嘅咯。 就賴嘢啦，因為咧我哋下你上到班啲人死咗，咁你鬼通常都係夜晚先出現噶嘛，咁我哋下咗班咪會見到你哋咯咁樣，即係我哋會咁樣諗其實。 哦，咁樣諗錯啦，佢讀上晝班，梗係眷戀自己上晝班個時間。 咁我都希望佢係咁樣。 係啦，去坐翻自己嘅位啦。啊，咁你喺樓堂嘅過程裏邊，嗱呢個你因為你凝住啫，你驚啫，咁同埋你廁所裏邊有啲古怪嘅聲嚇啊，即係通常好多下都會有啲咁樣嘅。傳聞嘅啦，但如果你喺學校裏邊流堂過程裏面有冇即係叫做真係好，除咗話嗰個入嚟黑影指住黑板之外，仲有冇其他佢係喺你流堂期間發生嘅？即係最深刻印象就係個黑影啦。係 啊，那個黑影真係超級深刻，真係好深刻。係啦，因為嗰陣時真係好驚嘅。係啦。 咁你點啊？你點樣處理先？你咁驚？ 咪即刻走咯，即刻跑翻去自己美容室嗰度咯，系啦，因為美容室有翻啲人氣，有老師喺度啊嘛，我老師喺度罰緊我留堂，佢哋就會好盡責咁樣企喺我哋旁邊嗰度繼續睇住我哋寫字嘅， 系 啦，咁樣嘅情況咯。 佢會唔會諗住教你寫字咧？因為而家你因為呢一個寫字嘅問題被罰留堂啦，話你鬼畫符啦，咁佢就用鬼嘅身份教你畫到符咯，真真正正啊。因為我鬼畫符我真係識噶，第二啲嘢我唔識啊！你睇我先知，即係鬼畫符得我自己識睇嘅啫。咁啊， 應該就唔係嘅，我覺得 應該就唔係嘅。好，咁樣喺你呢間學校咧除咗跳樓之外，咁嗱呢個你自己親身經歷啦。但係除咗跳樓之外，有冇一啲其他同學嘅經歷啊？佢曾經驚，即係好驚咁樣話翻俾你聽。 他哋有成日都講話會喺啲課室入邊見到好多人坐咗入邊， 好多人 係啦，就好多黑影坐咗喺入邊。但其實明明嗰陣時已經係六點幾七點， 六點幾七點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其實五點半放學嘅。 咁其實即係如果聽你咁樣講法，就唔止一隻鬼咯。 其實一定唔止，因為我仲有另外一個故仔嘅， 都係呢間學校， 都係呢間學校嘅。 嗰個係牽涉到一班學生嘅， 又係一班學生嘅，係啊。不過我諗我懷疑嗰啲唔係學生嚟嘅。 唔係學生點解？ 係啦，因為咧，其實嗰個時間點係更加夜，因為咧我通常細個嗰時好慣，因為我細個係田徑隊嘅，咁我就好中意跑步，咁我細個嗰時就會可能食飽飯唞一唞，咁就會落街跑步，咁咧我跑步會沿埋學校嗰度跑埋翻去自己屋企嗰度咁樣嘅，咁我每一日咧跑步咧，我每一日經過學校咧，我都覺得好嘈，同埋覺得好唔舒服。咁咧，因為咧，其實咧，我會見到咧，我間學校邊一個操場咧，好多人喺度開 party， 係啦，即係好嘈啊，跟住喺度開 party 啊咁樣嘅，係啦，咁樣就見到好多白色嘅喺度開 party 咁樣咯。 點解你要知道喺度開 party 咧？ 因為我覺得佢哋好似係好歡樂咁喺度跳緊舞咁樣嘅。 哦， 係啦， 係就今次係白色噶啦， 係啦。 好多啊！好多意思有幾多度咧？ 我懷疑，我諗起碼有五十隻。 咁犀利！有冇幾個高度？大概幾多？幾高？ 佢哋高過我哋，即係我嗰陣時係小學噶嘛。咁佢高過我哋嘅，即係佢哋嗰班係高過我哋。 即係唔係學生啦、 啊？我覺得唔係學生啦、啊，所以我就話，我一直都覺得唔係學生，同埋 咁你有冇懷疑咩？你同學之間有冇傳聞過呢啲係咩嚟？ 他哋咪就係話：哎呀，以前係練壯工啊，咁樣咯。即係佢哋就好通常都係咁樣講啲咁嘅嘢。 係。 係啦。 喂，咁你學校有冇宗教背景嘅？有啲學校。 我間學校冇嘅。 冇嘅。 冇嘅。 咁啊，老師知唔知呢啲事嘅咧？ 老師有同我講過話，夜晚唔好成日留喺學校，所以你一定要做個乖學生。咁我覺得呢啲只不過係想你做乖學生嘅一啲，即係一啲理由咯，係啊。 係，即係學校冇認真去處理過，例如做一下啲法事咁樣冇嘅，因為佢哋又冇宗教背景咁。 冇，真係冇。 嚇，咁佢 我同學好似上一次頭先你講個 case， 我同學被墮樓咁樣，被墮樓咁樣都冇一啲，有冇一啲法事有做過咧？ 有燒衣，但係就未到有法事嘅情況。係啦， 即係屋企人嚟燒翻衣啫，即係喺嗰度燒。 好似學校都有燒嘅，咁但係因為可能學校根本上我哋嗰陣時，我覺得我哋嗰陣時嗰個年代冇咁冇諗到咁多呢啲嘢嘅，其實係啦，咁。所以可以學你話齋啦，即係嗰陣時可能啲鬼會多啲，唔知點解。係啦，而家可能做完法事，佢哋超度咗，咁佢哋就走咗啦，咁樣。 而家鬼可能同人一樣啦，好多唔同嘅娛樂節目咁樣。 係啊， 所以變咗啊，唔係咁得閒上嚟啊，上嚟出現俾你睇啊。咁呢個就係你喺小學嘅過程啦。咁你一來喺小學之後，跟住就升中學噶啦，係咪？ 係。 中學期間有冇遇？ 中學呢，我原本在荃灣有一間中學都是比較偏僻的，那間中學呢其實夜晚都會有一些鬼出沒，但是呢那些就不算是很恐怖的，是的，我只能夠說我會在那裡有經過的時候會見到一兩隻在我身邊經過啊，這樣的情況。 在你身邊經過？ 是的。 你又是看到一團影還是怎樣？ 一團影，黑色的影。 是。 是的。 那他經過的時間你作出什麼反應？ 沒反應的，因為其實已經看慣了就少會有反應。 那有沒有些情況是你和你同學一起走的時候在你身邊經過，還是每次都是單獨？ 很多時候都是跟同學的，因為我通常會跟…… 那你有沒有告訴同學？ 我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有很多同學都很害怕。 哦， 係啊，即係佢就哇，唔好講俾我聽，我唔想知啊，咁樣咯。 最好唔好講啦。 係啊， 嚇，咁啊，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度過咗你個小學啦，同埋中學啦，但係一路你因為你都唔係好驚啦，所以就有得佢哋嘅存在啦，嚇。咁樣翻去喺小學同埋中學期間，呢啲事有冇同屋企人講過咧？ 我有同屋企人講過我見到嘅。但他們不相信 的。那他們，你都說他們曾經都有一些感覺的。 是啊，是啊，他們有感覺，但他們會覺得，他們不會覺得女兒是會有得，就是看到這些東西這樣咯。 是。 是啊，然後我妹就會說，啊，你都是認住的啫，這樣。啊， 就一般人咯，那個感覺都是這樣啦， 是啊， 都是認住啦。 是啊。 是啊，那就慶幸啦，你見的地方都是在校園多啦，就不是在自己家啦，如果在自己家這樣計算，你就，相對就會麻煩啲啦，好啦，咁啊，小學、中學整個過程就大致咁上下啦，嚇，咁啊，聽講你跟住一嘢就飛走咗咯，就唔喺香港讀書咯， 係啦，我去咗台灣讀預科嘅，即係有一年叫 PU 嘅學校啦，咁嗰個學校又係，其實我發覺咧，好似喺山上邊嘅地方咧，會比較多呢啲即係靈體。 喺邊一區啊？呢間學校？ 喺林口。 林口啊， 係啦， 唔識喎，真 係。其實台北縣嚟嘅，即係新北市而家係叫。 哦，新北市係 啦， 新北市就識。 係啦，係啦，咁嗰個地方其實都比較，又係比較少人去嘅，因為佢喺山上邊，咁所以咧其實就少。咁嗰度就會好多呢啲嘅靈體出沒咁樣咯。咁我有一次試過見得最誇張嘅一次就係，因為我哋咧其實嗰陣時有門禁嘅。就星期一至五咧，我哋十點打後就唔可以再走離開自己宿舍噶啦。咁我通常咧有啲人會偷偷地離開嘅，不過咧通常都會瀨嘢嘅，因為都會見到嘢。咁所以咧佢哋通常離開一兩次，佢哋就以後都唔會再咁出嚟。 你佢哋通常偷走嘅時間瀨，你所謂嘅瀨嘢係見到咩？ 見到。因為咧，其實我哋嗰陣時咧，大學生活都比較差，即係啲私生活比較差嘅， 即係比較自由啦。大學生 係啊，真係好自由，非常之自由嘅，係啦，自由到咧，佢哋可能喺草叢嗰度咧就 好糜爛啦，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啊 喺草叢， 佢點不知咦旁邊有人拍佢膊頭喎，咁樣 觀戰咋， 係啦，觀戰咁樣係啦，咁樣嘅情 況，觀戰啫， 冇錯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都會好驚啊，即係好似嗰時有啲。不認識的人在拍你膊頭喎，咁樣 即係佢自己食得鹹魚抵得渴咯，係咪先？你自己咁多地方，你唔喺宿舍度咩？你喺個草叢嗰度，你貪刺激咁樣冇得講㗎，係咪先？ 係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多都係即係譬如話，可能一兩次有撞到佢哋就會即刻哦嚇。 咁係咪啲就係咪鹹濕鬼咧？專偷人哋嚇喺草叢度搞嘢嗰陣時先出現咧？ 通常會出嚟咧，好少係話。 佢哋即係我阿 Min 係啲學生，通常出嚟咧都係情侶出嚟嘅，通常都情不自禁先至會出嚟嘅。 係當然 啦，係啦。 但係宿舍裏邊真係咁唔方便咩？ 宿舍唔可以男女唔分開㗎嘛？ 我成日聽好多啲人偷偷地去男宿舍，偷偷地去女宿舍咁樣㗎啦。啊， 其實兩方面都危險嘅，我又覺得 草叢最安全，最多都係遇鬼嘅啫。 係啦，冇錯啦。 只鬼又最唔會搞你嘅，咪咯，睇嘢啫嘛，只鬼。 咪咯，係啊。 係啦，拍膊頭咁樣嗱，我想知。喂，但你不是多事人喎， 我不是多事人啦， 係你都唔。 佢哋講俾我聽啫。 我知，唔緊要，你不是多事人啦。而家你不是多事人，但係佢點樣拍個膊頭先？點樣拍法咧？ 可能是其實是拍佢背脊嗰啲嘅。 拍男嗰個定拍女嗰個？ 拍女嗰個。 拍女嗰個膊頭。 係背脊咯。 咁個你佢哋經過佢根據佢哋所講，你覺得嗰只係男鬼定係女鬼？ 他沒有說他說叫黑影的，其實 就是見到黑影， 是的，他就判斷不到是男定女，因為他一聽到一些有這樣的東西，他們就已經害怕，其實他們離可能 很狼狽， 是啊， 在這件事的進行途中突然間有一隻鬼拍你膊頭， 是啊， 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 是吧？他們通常都會走的， 當然走啊，什麼通常都會走，个个都会走啦，系咪先？好合情合理啊！呢样嘢，喂，好爆啊！呢件事，我今晚应该咧亲埋肥叔入嚟讲，肥叔讲呢啲 topic 咧，哇，有一手啊，系咪咧？咁唔紧要，一阵间咧，我哋位靓仔仲未到，如果位靓仔喺度咧，访问下佢佢嘅嗰个反应系点样 ？OK， 花先生，你反应，未介绍喎，啊，头先你坐喺度咁耐，系啦。第二節回來多了棚骨就花先生，因為剛才你提過幾次這些骷髏頭，我特登帶花先生出來給你看。好了，那說回在草叢裡面，那是不是每一次都只是這樣見到鬼呢？ 在這個校園裡面 這個是他們見到的，那我自己見到， 我知道是他們的，我明白， 我見到的不是這件事的， 不是在那時候見到的。 我見的是有一次呢，因為星期六日他會開放給學生出去買東西的，所以我們就會沿著那個山那裡山坡由山頭就落山腳，跟著呢我們譬如我們會回去就自己走回上去山頭這樣的。有一次呢就是我走下去山腳，無論是走山腳還是走回去山頭呢，都會見到一堆，是一堆，是那個堆是旁邊全部都是鬼，旁邊所有身邊好像是密集式的在走， 一堆 是啦， 是 好像他們沒有，不知道有沒有目的，他們就往一個方向走， 同一個方向走， 是啦。 有沒有說穿什麼衣服？ 全部都是穿白色的衣服，即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因為有些是可能真的男，有些是女，我就看到有些是穿裙的，白色的長裙的，但有些我就好像看得不太清楚他是即有沒有穿裙，可能那些就是男仔這樣的情況。 即根據你所說，其實那個範圍有很多， 很多，非常多，那次是很嚇，差嚇親我的，都是是啦， 啊， 但我又不太害怕，因為可能就是只不過是多，他們又沒有理你這樣，是啊。 那其他同學呢怎麼說呢？你不害怕？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是不知道， 沒人知道， 除了草叢裡面的那些之外就 是這樣，是啊，草叢那些我覺得他擺明就是想嚇他們， 即是不去草叢那些同學就不會知道， 我想草叢那個他可能真的不想他們完事，又或者他其實在保護那個女仔， 保護 她， 是的。那宿舍裡面呢？宿舍裡面有沒有？ 在這一間的宿舍我就沒有見過的，反而在後來我帶大學宿舍我就有見到有鬼， 但這間宿舍就沒有了，只是即最經典就是草叢，跟住就同埋你 嗰個山坡， 嗰個山坡啦，你嗰個山坡大概有幾長度咧？即係嗰度你有冇？ 哇，都好長， 要行幾耐先行得完？ 半個鐘頭行。 你行半個鐘頭， 係啦， 係咪半個成個半個鐘頭嘅過程都見到有嗰堆鬼？ 係。不停行的，不停行。 你有冇聽過其他同學見過啊？淨係你見過 的？我有旁邊有個同學，佢都有見過，不過佢見到冇我咁多嘅。 係，即係佢見到少啲。 係啦，見到少啲。 少啲。 係啦。 佢哋去同一個方向，意思係向上定向下？ 向下嘅。 向下。 佢哋想落山。 想落山。 係啦。 係。咁樣你唔係好容易迎面 去同佢哋去去。 我上嚟嗰陣時，佢咪會迎面咯，但係誒，我唔會特登去望佢哋噶嘛。 唔係話望唔望咁樣，好容易迎面，即係可能一個同一個時空大家交。 哦，即係佢可能行過你。 係咯，可能穿過你身體咁。 又有少少唔特登避開佢哋，我又唔知點解可以避得到開佢哋，又唔知道咁樣。 但係你感覺到，你有冇感覺到佢穿過你身體？ 冇啊。 冇啊。 我其實我真係有少少算係特登避開佢哋嘅。 係啦。咁佢知道你避㗎啦。 我諗佢哋可能知道，但係佢哋唔會特登去揾我麻煩咯。係啊，即可能佢都知道我是善意的咁樣。 當然揾你麻煩啦，佢哋要揾麻煩咧，就會揾草叢嗰啲麻煩。係啦，咁嗱，聽完阿 Kelly 講呢個故事咧，就俾少警惕大家，你唔好以為匿埋喺草叢咧就冇事發生啦。其實喺草叢裏邊咧，仲有好多對眼及住你哋㗎。